听，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，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，这里是大兴。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贾月。 我是主持人景然。今天是2月7号星期二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最低温度-6摄氏度。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，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。 日前记者了解到，大兴区刘明营村将打造凤和古镇一条街，并将引入江南景观荷塘、大美田园景观、韩国经典农业园等旅游项目，为北京市民提供全方位的凤和古镇旅游体验。 说到南海子文化的发掘，大兴人会不加思索地提到张有才。想起南海子的历史，67岁的张有才会滔滔不绝。作为与共和国同龄人的张有才，跟他那一代人相比，算是文化人。上世纪70年代，在当时的亦庄乡广播站，以讲故事的形式播讲了《烈火金刚》《平原枪声》等著作，把广播站搞得热热闹闹。后来被调到红星公社文化站任书记站长，在负责群众文化工作的同时，张有才对南海子历史文化情有独钟。随后，他开始了发掘整理工程。 几秒钟就能下载完一部数百兆电影的 5G 网络。2017年，北京市确定要启动试点了。在2017年，北京市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工作会上，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人透露，今年本市还要新增400个公共场所的蹭网点。 接下来，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。 本台消息。日前记者了解到，大兴区刘明营村将打造凤和古镇一条街，并将引入江南景观荷塘、大美田园景观、韩国经典农业园等旅游项目，为北京市民提供全方位的凤和古镇旅游体验。刘明营曾是一个让世界瞩目的村庄，被誉为中国生态第一村。目前刘明营村正在全力打造凤和古镇景区，将清退机场、猪场，把凤和文化、晋南文化、刘明营千人饺子宴文化融合到一起，全力打造凤和古镇一条街，兴建中国传统国学经典启蒙教育园、中华诗苑博物馆、青少年文化教育中心等机构，并借凤和治理的契机建立凤和岸边休闲公园。 除了古镇一条街外，刘明营还将打造4大景区，其中百亩荷塘水域景观区将形成北方江南景观荷塘，开发莲藕健康食品产业链，集观景、采摘、食用、销售为一体。大美田园景观休闲区将种植从江西引进的花卉品种红三季，供游客观光采摘，还可以供新人婚纱摄影。生态农业创新体验区将引进韩国经典农业技术，打造精品农业。新能源示范区将在沼气发电的基础上引进光伏发电项目，并筹备建立景观式沼气博物园。 本台消息，春节期间，大兴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加强检查和巡查工作，全区没有发生森林火灾。春节期间，全区2534名护林员和14名巡查队员全部到岗，临时增加护林员1760人次。除夕、正月初五等主要燃放烟花爆竹时间段，增派人员对重点林区地段严防死守，严禁在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，制止野外用火13次，确保了林区安全。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：张有才新装南海子文化。 说到男孩子文化的发掘，大兴人会不加思索地提到张有才。讲起男孩子的历史，67岁的张有才会滔滔不绝。北京南郊有一片上百亩的湿地，俗称南海子，历史上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皇家猎场，还是明清两朝皇家院囿。早在明朝时期，这里的南囿秋风景观就与西山晴雪等列为燕京十景，但是这里自上个世纪初惨遭破坏，后来逐步衰落。2009年，北京落实城南行动计划，对这里进行开发建设，成为北京最大的湿地公园。这一重大生态工程已经在2010年对外开放。在开发修建这座曾经的皇家院囿一时，决策层就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，站在文化建设的高度，不仅要建设一座生态公园，更要发掘整理这里的历史，展示这里的文化内涵。于是聘请张有才当起了历史文化顾问。 在南海子土生土长的张有才，对这里的许多风物遗迹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对南海子的历史变迁了然于心。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张有才，跟他那一代人相比算是文化人。上世纪70年代，在当时的亦庄乡广播站，以讲故事的形式播讲了《烈火金刚》《平原枪声》等著作，把广播站搞得热热闹闹。后来被调到红星公社文化站任书记站长。在负责群众文化工作的同时，张有才对南海子历史文化情有独钟，随后他开始了发掘整理工程。南海子从明代起就成为皇家院囿，多少位皇帝都与这里有关，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。张有才首先做的是查阅了浩浩数百本上千卷的清宫起居录，可以说是查阅了清宫历代皇帝的生活实录，写下了几十万字的与南海子有关的笔记，同时查阅了数百卷清史稿，对照相关记录，对记录内容中相互矛盾之处加以辨析研究。这是一项非常浩繁而又寂寞的工程。那几年在北京各大图书馆都能看到他的身影，在那里翻阅这些几乎无人问津的书籍，寻找里面的蛛丝马迹。而这些流水账一样的文字又是那么的枯燥乏味，就是这样，他却乐此不疲，不断获得新的发现。比如在康熙起居录中，记录康熙去世的那几天，就发现记录极其简单，似乎隐藏了什么内容。根据这些，他提出康熙有可能死于南海子秘不发丧的假说。他说这个推断还需要发现史料去检验。 通过查阅资料，南海子这一皇家院囿中深厚的历史文化氛围渐渐清晰起来。张有才确切地指出，南海子这座皇家院囿在清代初期是几代皇帝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，地位仅次于故宫和圆明园。根据史料记载，仅康熙一位皇帝就在这里进行大阅、接待等政治活动上百次。乾隆一生留下了数十首吟咏南海子景物的诗作。被公园聘为历史文化顾问后，在搜集整理历史资料的同时，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南海子，张有才依据大量史料相继完成了共计150万字的《南海子史话》《南海子沉寂》《南海子探幽》《南海子故事与传说》，终于把南海子的历史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，南海子区域中许多村落面临拆迁，张有才不断去走访这些村落，进一步考察这些地区的历史遗存，陆续收集大量的散落于民间的口碑资料，并不断地加以整理，同时也在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和对历史的进一步考察，决定把已经完成的四部著作进行修订，尽量完美地留下这些文献。张有才作为南海子文化的发掘人和推广者，在大兴电视台文明大讲堂上连续多次开讲南海子文化，使南海子文化得到了普及。 本台消息，几秒钟就能下载完一部数百兆电影的 5G 网络。2017年，北京市确定要启动试点了。在2017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会上， 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人透露，本市今年还要新增400个公共场所的蹭网点。对于传说中一眨眼就能传输好几百张高像素照片的 5G 网络，很多市民期盼已久。按照北京的 5G 网络布局建设初步规划，北京城市副中心、2019年北京世园会园区、北京新机场、2022年冬奥会场馆等场所将率先开展 5G 网络商用示范。同时，本市还会推动将宽带平均下载速率提高到15兆，新增400个公共场所提供免费无线上网服务。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：南城名捕，守护万家平安。在大兴有这样一位警察，他控街面、打现行、重拳出击，让犯罪分子闻风丧胆，群众拍手叫好，是赫赫有名的南城名捕。他以情带警、勤政务实，带出一支骁勇善战、所向披靡的巡逻打线队伍。他以忠诚和担当诠释警察本色，用坚守和奉献守护万家平安。他就是群众眼中的最美警察，大兴分局巡警支队3中队副中队长范凯。2003年，范凯警校毕业，加入公安队伍。2011年被任命为巡警支队3中队副中队长，主管巡逻打线，牵头负责3中队全面工作。 范凯说，有人认为巡警的职能主要是通过街头震慑来防范违法犯罪，其实巡警也能成为破案能手。作为驻守街面的巡逻防控力量，他以保护群众为己任，先后破获329学校周边驾车抢劫、819银海系列持械抢劫、119黄村蒙面持刀抢劫等重大案件。2011年以来，范凯带领队伍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760人，破案850多起，有力维护了一方平安。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。33岁的范凯是3中队年龄最小的民警。范凯说，这里大部分都是我的大哥大姐，啥事儿理所当然是我先去干，还是大伙儿自觉，看我抓捕时冲在前面，下次他们比我冲得更猛，看我加班不回家，他们就陪着我，就连保洁大哥看见我早起扫院子，第二天他都比我起得更早。范凯说，在他的带领下，范凯警队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氛围，巡逻工作不再单调枯燥，抓贼破案成了队员们最大的乐趣。破掉一起案子，大家兴奋好几天，每天聊的话题都是刚破的案子或手里的线索，就连下班后在微信群里聊的都是如何破案的事儿。范凯说，队员比着抓贼，警组巡逻抓不到贼不回队，非得抓到了才回来，大家的心气儿特高，我们要把这支队伍打造成现实版的香港机动部队。 2014年8月中下旬，大兴区夜间入室盗窃警情高发，范凯带领警队深入研判警情，加大伏击力度。经过连续20天的便衣蹲守，9月11号凌晨，终于发现2名可疑人员。盘查时，两人持械疯狂反抗，范凯和队员们临危不惧，英勇搏斗，成功将两人控制。9月11号早晨，当7家失窃事主刚要起床报案时，得知嫌疑人已经被抓获的消息，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被盗居民为表示感谢，专程结伴到分局给范凯送锦旗。案件的破获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，范凯警队在社会上也声名鹊起，人民公安报、北京电视台、平安北京微博等媒体对范凯警队进行了专题报道，范凯警队成为一支明星战队，在社会上有了颇高的影响力。 干巡逻工作这几年，范凯从不和家人提起工作中的危险，怕他们担心。直到2015年9月，在北京电视台《法治进行时》节目中，范凯向观众介绍队里抓获砸车贼的案例，讲到与犯罪分子搏斗的情节时，家人才知道原来他的工作充满了危险。那段时间，家人轮流给他做工作，让他换个岗位。范凯说，干这行辛苦和危险都不怕，就是对家里人有些愧疚。

那接下来您就给我们这些准妈妈们来讲一讲，怎么样才能发现自己是患有高血压的孕妇呢？这个高血压对孕妇还有宝宝都有什么样的危害呢？ 就以下的症状大家一定要引以注意了，出现头昏啊、头疼、视力模糊、憋气、上腹部不适、恶心、下腹部疼痛、阴道出血、尿量减少，甚至还有酱油色的尿量啊，一定要及时就医了。高血压就是引起咱们那个眼睛啊、心脏的症状，就属于非常重症了，随时有生命安全的发生。每次测量血压的时候，建议大家要在休息10到15分钟的时候，安静的情况下测量血压啊，这是很关键的。低压超过了100，高压超过了140，建议大家及时就诊，那个及时找大夫去看啊，因为大夫不是每天24小时都跟大家在一起的，大家要发现说自己哎，我今天的血压突然的很高了，服药也控制不住，一定要找大夫看。出现以上的症状，就是说心衰呀、视物模糊啊，然后血压突然的不降啊，调节你的那个降压药的剂量，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调节。 嗯啊，那这个降压药对这个孕产妇会有一些危害吗？可以吃吗？ 啊，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。降压药一定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孕期合理的血压管理啊。我们开的药呢，都是对胎儿没有任何影响的药物。高血压对妈妈的危害呢，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危的。然后呢，症状高血压会引起咱们的肺水肿啊，急性的肾衰，急性的心脏衰竭啊，脑血管意外及脑出血，弥漫性血管凝血并发症啊。其中呢，就是心衰和脑出血是咱们准妈妈死亡的重要原因。对宝宝的危害呢，准妈妈在就是说怀孕期间有高血压，会造成咱们子宫的血管的痉挛，引起胎盘的供血不足，胎盘功能减退，从而导致宝宝发生宫内窘迫啊，发育迟缓，甚至胎死宫内啊。然后准妈妈的高血压病情越重，然后对宝宝的危害越大。 马大夫，咱们的孕妇如果很不幸患有了高血压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样去管理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血压呢？ 行啊、这个问得非常好啊。准妈妈如何管理咱们高血压呢？从第一点，在怀孕期间要保持咱们积极乐观的心态。不要觉得我孕期快高血压了，我就非常紧张啊，我这孩子就不好，所有的危害都在眼前。不要啊，一定要保持平和的那个心态，相信宝宝和你会战胜这个疾病，通过我们大夫的认真的观察然后治疗，然后呢会战胜它，会顺利分娩，这一样有积极的态度第一重要。然后呢，孕期要加强的适当的营养，加强的营养和适当的休息，睡眠时咱们左侧卧位啊，然后保证睡眠8到10个小时。然后自20周以后呢，妊娠20周以后呢，咱们每天要补充呢钙剂啊，降低咱们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啊，补充一些维生素，有利于减少高血压的发生。最重要的呢，是在孕期你要正规的进行产检，这很重要。重症高危以后，我们的门诊产检就时间就会缩短，但是你重症的时候甚至每隔一天都要去一趟。 哦，这个就是比正常的孕妇产检的要频繁的多。 对，正常的比较正常的孕妇要是产检的时间要加强，然后孕期我们追访的时间也要加强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每次产检的时候咱们要测量体重，因为咱们孕期的时候大夫会告诉你们体重在22斤，然后就是11公斤的为好，20斤合适啊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不要是为了自己说孩子营养，然后增加体重，会造成身体负荷增大啊！大家一定要控制一下体重。 谢谢马大夫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贾跃、景然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 FM 986更多精彩内容。 北京时间20点整。